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里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描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行，读到一篇报道一个父亲和15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的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12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了一桩兄妹相间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他把报纸扔了，和高恩说：“嘿，这算是什么？你们都发疯了吗？哈哈哈，这是艺术啊。”克里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吧？”“哎，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吧。”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里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只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力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他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的拥护，他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有对克里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以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峥嵘的诗人们，克里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郎式的几部作品，可是他的语言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地瞧了瞧法郎式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了浊流， 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只等他耸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克里斯朵夫暂时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有别的作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位置。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200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啫馆、杂耍班等等100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30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4个国家剧场就有上3000的园艺，每年需要1000万法郎的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骑马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呜呜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相互模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坐着他们互从侍卫。于是克里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更高明。克里斯朵夫由他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有的第一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60岁的老头把女儿当作心腹，跟他谈着自己的情妇，女儿也跟他谈着他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像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他回来和父亲重叙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他谈着他的情夫，怂恿他讲述他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他们的实际与匹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都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掺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潢，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娼家的气息，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柔杂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俊勇的，统统凑在一起，好像 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踢，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也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验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来的勇士撒母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像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携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克里斯多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了。够了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吧。于是高恩把克里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去了。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里斯朵夫就弄不懂这出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十二坠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室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似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蹦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地尖着嗓子装哭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式式的修辞，学院派的余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幅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谨慎的考虑的思想和那些矜持的小市民精神。剧中描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了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即使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亦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的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记之以悔恨和羞愧， 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他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他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一世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两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是真的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的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但克里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噱的地方，应该叫人哄笑的对白，有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啊叫啊或是昏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掩鼻而泣，咳嗽，感动的下泪。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里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高恩带着嗤笑的口吻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我们这儿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胜。我压根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高恩带着克里斯朵夫去见识诗句。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伯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这种艺术的极致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伊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性质还不及嚼舌的性质，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雄精神，是放荡淫逸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到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加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地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巧绝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者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行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加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普里番姆。而这一切 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里斯朵夫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模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寞的作家。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话、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非剧演员，像希拉诺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护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叫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过来。再不然就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是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里斯朵夫很奇怪地发觉，自命为千灵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衰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式的悲剧，鲍蒂尼戏剧首演的《殉难之路》，华稽剧场演的《圣婴耶稣》，圣马丁戏院演的《受难记》，奥迪安戏院演的《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兰戏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马特兰娜，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气，特别饶舌。克里斯朵夫不禁喊道，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子，我透不过气来了，快走，快走吧。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为了要使克里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情景，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法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里斯朵夫愤愤地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浸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还是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里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意义。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绝不会问他要忏悔单看，而是要问：你是不是健全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健全两个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里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 我们是艺术家， 高恩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像尤里加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猎奇猎艳的使者，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暧昧的堂皇。 克里斯朵夫忍不住地回答说， 哼，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哦，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地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怯懦，便是用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哼，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啊！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嘛，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样，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有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肠便当场撕扯，还要叽叽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除墨，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立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加冠。艺术便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气魄。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像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痹意志使他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么我来说吧，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的可怜，即使遮掩布掉下了，他也装作看不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么有才气。那正像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克里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评家并不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一般的说，克里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式的人物，克里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包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是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馆里的镜子， 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地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作高出于艺术家，看作聪明的艺术家。之后，批评家高速度地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了的时候，人们便不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栖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是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是不客气地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儿来吧，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地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站着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的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里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会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实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地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做有力的证人。谁也没有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个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的后面，柔顺的毫无意义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我，我瞪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里，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他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么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权威。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股脑地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变成了一个集团，应当相互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呢？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援、受尽禽兽欺辱的无名艺人做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呢？克里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哎，那不是糟透了吗？简直是一塌糊涂。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在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克里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 而是性格。你们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博阿洛，是不是？高恩用讥讽的口气说：“ 是的。 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博阿洛，剩余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啊，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博阿洛，也没人会听他的。 要是那样，那么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博阿洛。高恩，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地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的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呦，我的好朋友。”高恩笑了， 他的神气好似对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意，所以克里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出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是克里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地走出来的时候已经说过的。 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 高恩在问他。克里斯朵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 克里斯朵夫目不转睛地望了高恩一会儿，摇摇头，又搬出了他的老话：“ 不，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别的东西。那么，朋友，你自己去找吧。” 是的，克里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当克里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个国际化的社会里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地位。但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他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他厌足。他非要男子把他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地交给分配欢愉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子制造男人。而与其说他们制造，还不如说他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公，共和国的帝王。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